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88章。稳定交往对象。 小树林果然就只是小树林，四处毫无遮拦之地，但估计这地方是大家约定俗称解决三级问题的地方，所以闻上去一股骚味。袁子峰特别嫌弃，不肯往里面走。 你往那边看看，只要有个人站在那里看风景，你就成了他眼里的一个风景了。 那没事儿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 我平时看你也没这么洁癖啊。 这不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吗？那我平时还看你没这么不洁癖啊。 嗯，行，那你在这上吧，我给你挡着点。 袁子峰翘着一只手，一只手扶在李琴书的肩膀上，略有些不太好操作，折腾了半天也没把裤子拉链给拽下来，折腾出一身汗来，实在是有些弄不了，有点迟疑地看了眼李琴书。 哼，怎么，小袁同学还是得靠我？ 袁子峰盯着他， 先说好，别给我瞎动弹啊。 他说着扶着对方的肩膀，一下将对方的拉链给拽下来。 啊，李琴书，你就不能温柔点？ 卡着了。 袁子峰一脸便秘的点了点头。好吧，男人的痛大家都懂。 不好意思啊。 看他这表现，真不知道是道歉还是幸灾乐祸呀。 你故意的吧你？ 不需要我扶着了吧？ 袁子峰头一次在李琴书面前羞耻心如此的爆棚，立马吼道， 不用，你把头给我转过去。 李琴书也没再逗他，他逗出火来，老老实实地转过头。袁子峰三两下解决完尿急的问题，又傻住了。比拉下来更惨的是拉上去。袁子峰努力了半天没成功，一脸犹豫地看着李琴书。 我来，自己站稳了，别瞎动弹，小心我又卡着你。 啊！袁子峰耳朵尖儿已经有些红了，他浑身僵住不敢动弹。李琴书用的洗发水是才换的橘子味的，清香弥漫在鼻尖，对方的脑袋就轻靠在他的眼前。袁子峰撇开视线，却忍不住用力地呼吸着。橘子味道弥漫在自己的整个鼻腔，他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的动作，包括空气中拉链逐渐被拉起来的声音。李琴书最后拍了拍他的小腹， 好了，走吧。 啊！ 袁子峰轻轻应了一声，眼神漂浮。李琴书没察觉到任何不对，扶住他的手， 来，我扶着你。 等等，你先转过去，我还得再酝酿一下。 李琴书刚想笑，但不知道想到哪儿了，笑容突然僵住了，没说话。过了大概十秒钟，他才清了清嗓子。 好，你慢慢酝酿。 袁子峰过了好久才压下去，特别的尴尬。那个，走吧。李琴书也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扶着他往山顶去。这时候，大批人马已经到了，大家都背了些烧烤的东西上来，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。看到两人从小树林上来了，郑姐立马上前道：“ 你俩来了多久了呀？”“ 才上来不久。”“人都齐了吗？”“ 差不多齐了。刚小琴打电话说她脚崴了，小宋扶她回去休息了。”“ 好，你去那边歇会儿。” 袁子峰这次没拒绝。自从他在下面上了个厕所，俩人这气氛就不自然地弥漫着一股子尴尬。袁子峰觉得他要是再和李琴书待在一起肯定会更尴尬的，所以还不如两个人暂时先隔离开。李琴书加入料理食材的大部队，袁子峰靠在树上看着他忙碌。到中午的时候，大家都顺利吃上了烧烤，团建活动就此圆满结束。最不圆满的大概就属袁子峰了吧，伤了腿就不说了，人还没亲到。手机最后给了第一个上来的那姑娘，那姑娘感激地冲他们笑了笑，下山的时候格外主动。 秦叔哥，你一个人也扶不动吧，还是我来帮忙，我们一人扶一段。 真不用，一个小姑娘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啊，可别累着了。 姑娘干脆直接上手接着袁子峰手臂往下走去。袁子峰倒也挺配合的，李琴书只好在身后跟着。其实他以为袁子峰会拒绝的，却没想到对方一句话都没说。俩人走的速度并不慢，时不时低头聊上两句。姑娘似乎对袁子峰挺感兴趣的，话非常的多。李琴书看了会儿，突然这心里头特别不得劲儿啊。他就低下头处理了一下手机上的公事。姑娘最开始叽叽喳喳的说的都是这次团建的事儿，不过袁子峰不怎么感兴趣。姑娘估计也是察觉到他不感兴趣了，后来干脆换了个话题。 不过说真的，秦叔哥真的是我们公司的一大黄金单身汉，这么多年都没看他谈过女朋友。 哦，是吗？哎，袁子峰来了兴趣了，一直都挺冷的脸略显生动。哎，他在你们公司很受欢迎啊。 是啊，因为秦叔哥人很温柔又善良，公司里好多女生不会做的事情都会问他，他都会很耐心地解答，所以最开始我们公司还很多人都暗恋他呢。不过这秦叔哥呀，从来没和公司的任何女生暧昧过，之前大家都不明白，自从你来公司了。 怎么？ 大家呀就都明白了呀。 姑娘笑嘻嘻地压低声音道：“ 哼，性别不同不能硬凑嘛。” 袁子峰若有所思地笑了笑。 以前有个去过秦叔哥家里的前辈说，好像秦叔哥有稳定的交往对象，我们还一直都不相信，现在终于相信了。 袁子峰垂下眼，心里有点不大舒服，因为他知道姑娘说的是李雨姐。李琴书以前的稳定交往对象不就是李雨姐吗？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